锵锵三人行，大家好，这个孔老师，现在陪着你坐的这两位就是凤凰卫视的金童玉女 啊，这我早有 的金童玉女， 十年前的金童玉女， 对对对， 现在歌辉啊，这个母性大发，母性大发就老同情我们，老支持我们，但是呢，我有点对不起他，因为这个话题啊，说了之后，我们这个节目的话题啊，时时刻刻都在变。 你看，本来话题就是朝三暮四，就是。 哎，你不说与时俱进呢、 啊，就朝三暮四 啊。然后说起来就三心二意。 那天开始说歌辉说，哎呀，我要你们讲那个齐达内，我要讲你为什么要讲齐达内呢？ 我这次为什么爱上齐达内？不仅仅是因为他后来在球场上实在表现特别出色。 嗯。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他最后用脑袋去撞人。 嗯。 他不是用头去撞了那个意大利队员， 对对对， 然后就被罚下场。 用他的金头去撞的。 哎，就他那个头撞的那一刹那呀， 嗯， 我一下就惊呼起来，我说这不是我的女儿吗？ 啊， 怎么回事？ 他的理由是绝对独特的， 因为我女儿现在还很小嘛，不到一岁嘛。 对。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习惯动作哈， 嗯， 他很喜欢用脑袋去撞东西， 嗯， 或者是去撞枕头，或者是去撞墙，当然他撞的不是很重啊， 嗯， 然后呢我现在就经常， 这像是个烈女将来的， 不用头去撞击物体的人都是聪明人 啊， 他把大脑没有被开发的那部分细胞都给激活了。 哦，真的 啊，对，都给激活了。他其他那就是用脑袋在踢球。 我开始很担心，后来问了医生，医生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问题。 哎，所以我现在就经常就是会说，哎，跟妈妈撞撞头，然后他就嘣，就好像一个见面礼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话题啊，老就改。 嗯。 说了这个齐达内，本来今天准备说齐达内， 嗯， 噔噔猛然间跟我讲海啸发生了，200多人，到现在好像200多人。 所以说人要生在那个地方，他又谈不了什么齐达内啊，足球啊。啊，就是人这个命运啊，受你所生的这个空间的约束。 哎，你们要说到命运哈，我跟你说，就是在那个前年年底的那场海啸中，在那个海啸发生的那个前一天， 嗯， 我先生正好是在马来西亚海啸遭受这个灾难最严重的地方， 嗯， 他住在那个酒店里，但是他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海啸的概念嘛， 啊， 他是刚好在海啸前一天离开那个酒店， 嗯， 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在电视里看了那个海啸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我说海啸了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到第二天我们两个在通电话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就心急如焚呐，我说我才知道这个海啸有多严重，他说我也是才知道，你知道我就在前一天住的那个酒店里啊，整个那个游泳池里的水还有人在那儿游泳呢， 啊， 就连水带人一下就被抛到墙上去，然后那个人就啪在那个墙上打出一个大水印 儿， 就是后来他听说的，因为他住的那个酒店遭受灾难非常严重。 你老公这遭遇基本上是李连杰的遭遇， 他 那场海啸中很多人都有戏剧性的遭遇， 你听说过？ 金庸先生他亲口跟我讲，他也在那旅游呢，他在旅游呢，原来订好的酒店呢满员了，然后就没办法，就换了一个酒店，就换到海边上一个酒店里。 嗯， 到了半夜，原来订的酒店突然给他打电话，说腾出一间房来了，又把金庸先生请回他原来锁定的那个酒店。 嗯， 刚回去住，海啸发生，白天一看，他曾经入住那酒店没了，多悬！你说， 哎，真的，我先生也是，他就是因为那个满员，圣诞节嘛，房间很不好订，所以他被迫提前离开了他原本要住多几天的那个酒店。 啊， 他还特别不高兴，他想跟那个酒店据理力争，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再多住几天？人家说实在抱歉，先生，我们这儿满员了。 所以有的时候让人不得不相信唯心主义。 哎，你记得有的那个故事吗？就是说那个什么，有一辆，就是一个人做梦，看见一辆小鬼拉的车，结果他要上去。结果那个赶车的小鬼说，对不起，我们这车上已经没，好像是先开始说我们还有一个座位， 嗯， 但是那个人一看那个小鬼面目狰狞嘛，他就没有上去。第二天呢，那个他赶去飞机场， 嗯， 人家那个服务员对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座位，他突然间想到那个故事，他就没敢上这架飞机，后来这个飞机失事了。 对，这个我听说，这个我听说过， 这个我还听说过什么，就是说那个梦见那种，我前两年好像还说过，说梦见那个前一天晚上说人做一个梦，在公司里上班， 嗯， 这个电梯往下，就差一个人的位置，他本来想挤进去，结果电梯里有个穿西装戴眼镜的人就正对着他，跟他说没位置了，他就没上。然后呢，他在梦里梦见这个电梯哗嗒一下就砸地下了，结果第二天上班同样的情景，就剩一个人的位置，里边一穿西装戴眼镜的说这里没位置了，他就没上，结果哐当就下去了。哎，这不是盖的。 嗯， 那年海啸的时候，路透社、美联社都报道这个新闻嘛， 泰国的那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呢、啊、每个村都信仰一个什么神，传统的一个，这他们这个神庙啊自古以来就是在山上，后来这个庙里边的这个屋啊，这个就是就跟他们讲说是这个可能是附体了之后跳大神，就说你们搬家搬到哪儿啊，说你们无处可去，你们到我的庙里来，这个村里的人迷信呢就真的信了，就到他的这个庙里来，结果海啸那天那个大海那个海水啊一直涨到庙门前台阶为止， 这庙不成了诺亚方舟了吗？这是 救了这一村人的命啊！ 不是，有很多动物也有这种灵感，那据说是海啸的时候有人就跟着那个大象跑，最后大象跑到的那个高度刚好就可以躲开那个海水淹没的高度，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迷信，这完全是科学，因为动物它具备的这种天生的能够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我们人也曾经有过，只不过后来慢慢 有一部分迷信呢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还有一部分不能解释呢，它有时候符合人们那个愿望，符合人们扬善弃恶的那个愿望。你看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呢，就是可能他是好人，他就成功的躲避掉了灾难，还有的人呢他想躲都躲不了。那个老舍的四世同堂里就写一个汉奸叫蓝东阳，抗战胜利了他害怕受到惩罚，他跑往日本跑日本去了，正好赶上原子弹，你说这多寸呢，他不如不跑，你说是 吧，恶有恶报， 这叫恶有恶报， 真是啊。所以啊你说到这个事儿，说既然说到原子弹了，我就不得不讲讲武器的事儿。哎，就说这个话题老改啊，我们说要讲海啸，崩灯临头又说我是怎么知道改这个话题呢，昨天就有一个朋友过来说你们现在那个以色列打黎巴嫩你们也不说说，我你看我这个平常不关心天下事，我说他们不是从来就在那闹吗，他说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我说怎么要爆发，他说你想想现在以色列要打黎巴嫩，叙利亚可警告了，伊朗也警告了，如果他再接着打下去啊，美国牵涉进来了，叙利亚牵涉进来了，伊朗那可是有核武器了，现在啊再打起来，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这种小的局部地区，然后牵连把大国牵连进来，那就打起来了，我一听这大事儿就得改话题。 跟你说话这位朋友啊一定是个年轻人 是 啊，他没有经过冷战时代，其实你的感觉我觉得是对的啊，国辉咱们从小就是听着这个中东地区打仗长大的， 对啊， 中东地区打仗其实不算什么新闻， 就是我看专家还说呢、啊、说这次不会升级到什么， 我小时候在东北长大 是吧、啊、 我们那个校长给我们做报告经常就要讲一下中东地区的形势，说同学们现在中东那嘎子吧还在打仗， 这老师东北人啊，哈尔滨的， 说咱们中国呢就支持阿拉伯， 阿拉伯 说美国呢就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 说你就这种报告我们听了都是啊老生常谈，说这以色列跟阿拉伯就老打 啊，而且这以色列我跟你说我们各回啊去过，咱们广告之后请他说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老师说这以色列啊，我们各回啊去过。 以色列我去过，那个 你还有个埃及， 不是埃及是我们那个中学的历史老师，他有口音，我不知道是哪儿的口音，但是我们特别爱学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埃及是埃及人民的埃及，埃及是埃及 人的埃及。 对， 好，都是好老师教育出来的。 说说我去过的那个以色列吧。 哎，以色列、 那个我有照片给大家看。 就这次打仗，他这个戈辉这个女性，她想起来她去过那片战火大地。 其实我去的时候呢，是在就是99年年末的时候。 瞧见戈辉跟什么人谈恋爱？ 这个呢是千禧之旅的时候，这么谈恋爱，这是在麦当劳的，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麦当劳的餐厅 啊， 他是在跟你谈军火生意吗？ 像， 很像。 我跟你说，就这样一个荷枪实弹的年轻人啊，你在以色列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不仅有男孩，还有女孩。我们这就是在一个普通的麦当劳餐厅，我在吃快餐，我看到他就挎着一个枪进来啊， 真的吗？ 我也是很好奇，我上去问他，我说你这个枪是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这里有子弹呢。 哦， 真的是满满的一枪子弹啊。这个是在格兰高地，我旁边的那个士兵呢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那儿执勤的一个士兵、但是刚好呢我们去的那一阶段呢是当地很少有的很难得的一段时间非常和平，根本没有什么 现在没人敢站那地方 了，否则那是一个射击目标。 对对， 没错。所以那个士兵当时非常放松，我走过去跟他聊天，可能他也挺闷的嘛，平时也没人理他，一个人在那逛。 没见过中国美女，好家伙！ 他见的美女呢，都是蒙着面纱的，好不容易来一个揭开的， 哎，对， 你知道吗？ 好，你还没进歌辉经过那个地带，你是千禧之旅吧？ 对对对， 他得蒙面纱。 没有没有，我到这儿不用蒙面纱，但是后来。我们只有去那个清真寺的时候需要蒙一下，但是后来那个鲁豫去什么像伊拉克呀、伊朗啊，就必须得蒙了。我们在以色列还好。 你当时的感觉就是那里这个枪多。 枪多，士兵多，但是当时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冲突。所以这个士兵呢，当时给我用他的望远镜看，给我看他的枪，还把他那个子弹拿给我，最后还送了我两颗子弹。但是呢， 珍贵的礼物。 但是我最终这两颗子弹没有能够带回来， 啊、 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那个机场啊，它的安检特别严， 啊、 基本上你要准备好两个， 不准你带 两个小时， 托运都不行吗？ 不行啊，不行啊，就准备好两个小时，被他把你的行李。一件一件一点一点的摸过来，把你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搜遍。 啊，女的？ 对对，搜身呐。 女警察吧？ 女警察。 我跟你说，像有些地方的国家哈， 我知道你想当那警察了。 不是游客投诉啊，我们有些这个女游客投诉啊，就那里对机场这个检的是男的， 哦， 不是女的。男警察或者男的什么就夸夸夸就摸我们女同胞， 这有关人权。 现在都改了， 这有关人权， 这有关人权。有些国家现在还是这样的。 不过你要是到以色列的话，你会觉得这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在机场呢，这个当地人就给我们指哈，说你看就这些这个垃圾桶啊，随时就可能这里边有一颗炸弹。说前两天这个地方刚刚这个炸了。一下一个很小的，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是那个垃圾桶就给炸的变了形了。 所以你说啊，其实像我们呢、啊、真是觉得那天说起来觉得很幸福、啊、 非常幸福。我中学的时候写一篇作文，就8月15看月亮这么一个简单的主题。我的作文为什么能获奖呢？就是有巧妙的构思。就我说这月亮照着哈尔滨，照着北京，照着上海，怎么怎么幸福，但是我说这个月亮也照着贝鲁特街头的坦克，照着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儿童等等啊，这么一忽悠，一忽悠，啪， 这是 又回 来了， 这啪就上去了。 不，你先想想，现在我们这个在这儿活着哈，虽然说房子什么也苦恼哈，可是呢，你想有些地方的人他还处在相当于咱们抗日战争时候的这个状态，你就觉得真是。而且啊，你知道说中国人有意思，我在这个网上看说以色列跟黎巴嫩打得这么火爆。你知道中国的这个网友啊，有些是有立场的， 啊， 有些是看热闹的，你知道吧？看热闹的。 有些是技术专家，我看 有些是对、 啊。 我看最多的就是这个，比如说那边导弹，说是 C-802 导弹打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导弹舰、导弹艇，然后那个网上咱中国这个网友就开始了，说绝对不是 C-802，所以 C-802是也绝不可能只装了50公斤炸药 ，C-802是什么3000公斤炸药？如果是 C-802炸的，这军舰早沉了，怎么能拖回港修理呢？肯定是 C-701，所以 C-701什么时候曾经展示过？好家伙，全 不，这些网友绝对是咱们军情观察室的粉丝。 没错，我跟你讲，孔老师，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这个各个节目组被这收视率弄得鸡飞狗跳哈，但是有一个节目地位很超然，永远的，你知道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什么？而且它永远的，就是军情观察室。 我觉得这挺好，就说明咱们国民呢，永远处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状态。 我那天呢、这个学习了一下，我感觉别的观众我不知道，但调动起我的是什么？就喜欢看兵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呀， 男孩子都这样啊， 就是我得到了一个那个绣像，我很珍贵，我瞄啊，就18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拐子流星鞭锏锤抓，我就瞄画成这个本儿、啊、我爸 还 留着。 你这还处于冷兵器阶段、啊、我上中学的时候都看舰船知识、现代军事武器，都看这个，但是现在跟这帮小孩一比还是落后了。 没错， 他们说的这个我一看我全落伍了。 现在的小孩是玩这个、网上的那个电游，那些电游啊，我看得眼花缭乱，因为最近我们要做这个关于这些电游高手这样的选题，所以我才去了解了一下，发现有一些小孩子真是不得了，真的成了军事专家、武器专家，甚至是战略专家。他可以啊，就是据说有一个电玩高手，一个 玩家哈，他可以在0.5秒钟之内起降8架运输机，就去运输弹药。他怎么做的呀？没有人能够想象出他怎么做的。 他完全是不经过大脑，这个肢体是本能的在运作。 我跟你讲，我的小侄子，全世界，他说那网上有那种玩的，好多网友玩游戏， 对， 全世界他排名前几十。他那么高的一个水平，你看他，我当时就说美军绝对应该把他招募去。他跟我讲，这是美军飞行员。 干嘛去美军呢？到 不是，因为他玩的游戏全是美军、美国战斗机。美军的空军训练就是他说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我说要按照这样的话，他打那个飞机、那个空战，好家伙，几十架飞机不是他的对手，打的那叫一个准啊！我玩的玩啊，完全不成气候。那个东西实际需要非常高的这个技术。眼睛都黑眼圈，24小时的玩啊。 不是，我问一句，你这小侄子上学吗？他 上学啊，上学你知道吗？上学的时候不让玩游戏，就10天准许他回家一趟。那家伙简直是过去咱讲的扑向毛主席的感觉，噔噔噔噔一回家，大人把鞋衣服一脱啊，这个跟大人都不带说话的，嘣就奔到电脑那儿，过不了2秒钟就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然后他这个手啊，每次叫他出来吃午饭，这个手。这么出来吃饭的， 这叫鼠标手。现在有一个名词专门叫鼠标手啊。我觉得这个关于小孩玩游戏这个一定不能阻止，而是要引导。因为什么呢？这个小孩玩游戏它是有正负两个方向的作用，一个是确实懂得知识了，也可能培养爱国主义了，也聪明了，也智慧了，都可能动手能力也强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网上的军事游戏啊，它有时候呢就不去注意活生生的生命被屠杀掉这个现象。一摁电钮，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他觉得这就是一数字，小孩来看这就是数字嘛。今天又杀100，今天又杀100，是吧？他就看这个数字。所以说，摁电钮杀人这个事情，必须很早的告诉孩子，这只是玩儿。 所以啊， 现实生活中一摁电钮死多少人，这可是大事儿。 所以你看，这个冷兵器时代哈，就是这个文明人，弄不过野蛮人。好不容易把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么好，野蛮人这都是冷兵器，棍子刀，咱这一对一的 啊。 这个我发现还是真是文明人到发明了现代的这个武器兵器，这才算是武力上能够站住脚啊，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刚才孔老师说，就是要注意让孩子们有一个鉴别力啊，就是知道要去珍惜生命，不能随便的这样涂炭生灵。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游戏慢慢越来越普及，而且呢，游戏中的高手还不仅仅可以赢得大家的这个尊敬崇拜，而且他还可以变成一种职业，挣到钱。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现在有些职业，没错。 我还想他将来干什么 呢？他如果考不上大学，他可以他至少玩得很好的话，他可以去参加比赛，可以去赢得奖金。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发展方向的话，你怎么能够让他不去玩，不去这个沉迷于这个游戏呢？他这个鉴别力从哪儿来呢？ 而且这个 任何技术后面它有一个这个技术为什么服务的问题，就是提高军事技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透明的客观的一个技术操作性的东西。 我怎么听见你上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对呀、啊，要有战争 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战争要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啊？ 但是孔老师刚才说打这个电子游戏能够培养爱国主义，我这个很怀疑。 是啊，你如果打抗日战争的游戏，当然培养的是爱国主义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玩的就是全是美国大兵占领天安门广场。 啊，有吗？ 非常多呀！ 打伊拉克吗？ 不，我们因为我们的游戏不够发达 啊、 现在我们全是玩进口，全玩的美国游戏、日本游戏、韩国游戏，甚至有玩皇军这个南京大屠杀游戏的。这种游戏如果不加指导，那就要出大事。 所以中国的这个游戏设计者呀、要急起直追了。 所以我不相信那个以色列孩子玩的游戏是阿拉伯人打他。 咱们也发明一个指导白宫之类的。 但我觉得不能 打东京，用什么？ 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啊。 国辉，我要给你看看我收藏的这个复制品。我就想起什么呢？你们说起这个爱国不爱国呀、我想起一个人，我对他感情很矛盾。就是宋徽宗。从私人感情上啊，我很喜欢他，所以我说认识你们文化人特别好。最近有个文化老师啊，推荐给我一本书看，我感触颇深。你先看看这个宋徽宗，我为什么喜欢他？画的这个画，这是大画家，是吧？再看他写的这个字，瘦金体。这个从一个艺术家的这个角度啊，我特别喜欢他。可是啊，我现在就看一本书，叫做《靖康败史》。 就是这个当年我就明白当年说的这个靖康耻啊， 嗯， 是怎么个耻、嗯嗯？就是说那个时候啊，金国不是把这个北宋给灭了吗？占了你的就兵临城下，然后其实就是要女人，要你皇帝的女儿，要你皇帝的老婆，几千人呢、啊，这个宋徽宗啊和宋钦宗啊，就徽钦二圣。嗯，一大帮老婆孩子女儿皇亲国戚、啊、几千人的队伍一直往北走，这就路上跋涉呀，死了很多人，一直到东北。你这这搞什么呢？这个金国人就是千阳里把你弄到我的都城，我祖宗的这个宗庙全脱了衣服，脱光了，给你身上披上羊皮，披上羊皮，然后就进来，进来就当着我的祖，他们叫献俘，叫千阳里，就像羊一样叫俘虏千。然后有一个朱皇后，可能是迁进去之后就受到金国的人的这个侮辱，出去之后就跳了井了嘛。就是当时这个宋徽宗在路上啊，就仰天大哭啊，而且就是说跟金国人说呀，说上有天下有地，人自有女媳，人自有妻奴，你要我老婆要我的女儿干什么？对吧？我这国打败了，谁跟你讲那么多呀？但是我就在这书里就看到，所以这个书啊很有意思，南宋的时候人写的，后来啊不见了，最后呢在朝鲜找到了。朝鲜这个国王看了这个书之后说触目惊心，就说这个国家你要是弱，你打不过人家，这个受到的这种屈辱啊，他说我这个一定要警戒我自己。而且你看啊，说当时这个宋徽宗跟金国发生矛盾，说海上之盟相约嘛，宋和金相约好了打辽国，结果呢人家金国打辽国，一打一仗胜一仗，你这个宋朝打辽国打一仗败一仗，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什么人家侵略你，就是人家就小瞧你，你不行。 那个亡国之君往往留下来的是能够流传后世的非常婉约、非常那个凄婉的那种很好的诗或者词，但是以此为代价就是他国家。 所以你看